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。他们都老了吗？他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他们都老了吗？他们在哪里呀？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啦啦啦，开吧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去啊！他们已经被风吹走，散落在天涯。